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节目，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美国与加拿大的边境，一起来关注美加边境之间一个双向的难民偷渡问题。然后呢，我们还要来关注本期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我们一起走进莫斯科最美书店之一瑞斯伯库书店。这是一家以中国为主题的书店，从中呢能够感到现在中俄两国之间交流的勃勃生机。节目中我们还要一起来了解韩国首尔政府近日宣布，将从2021年开始全面覆盖从小学到高中生的绿色午餐免费项目。好了，欢迎您随我一块儿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无论是在加拿大还是美国，眼下呢，非法难民都是一个热点词。虽然非法越境者从加拿大与美国的边境偷渡远不像在美国国内所发酵的从墨西哥边境偷渡进入美国那样成为全球媒体的关注热点报道对象，但是现在呢，美国边境管理局也开始担心在美国北部边境明显增加的偷渡问题。近日，加拿大媒体报道，美国边境管理局公布了一组数字，显示在2017年11月到2018年的11月1号期间，截获了从加拿大东部、南部偷渡美国的非法越境者数量猛增了 60%。 这些偷渡者或是穿越土地，或是穿越森林，或是游泳穿越河流偷渡进入美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在过去几个月中，有32000名外国人从美国偷渡进入加拿大申请难民。美国边境保护局的官员们认为，首批偷渡进入加拿大申请难民的人开始进入难民审批程序，他们中那些难民申请被拒绝的人面临被遣送回国的命运。这些人中的不少人会选择用偷渡的方式进入美国。 Speeding right on top of the Canada-US border, these American agents are not trying to be sneaky. They're impossible to miss jet boats sending a roaring message to border jumpers. As we ride along, the agents know exactly what they're looking for. The ground has been disturbed, so it has more moisture that's sticking up at the top. 美国边境保护局边境巡逻处的负责人哈尔曼说，他们负责的是美国缅因州与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的边境巡逻，既有陆路边境也有水路边境。近来他们已经见到从加拿大边境偷渡进入美国的人明显增加的情况。哈尔曼指出，2017年在他们负责巡逻的人烟稀少的美加边境地区，有33名来自加拿大的非法越境者被截获。今年头三个季度，已经有54名从加拿大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外国人被截获，而且得到的情报显示，会有更多的被加拿大拒绝难民申请的外国人用非法越境的方式进入美国。哈尔曼说，美国政府已经给他们部门增派了人手，增加了装备，并提供了监控边境偷渡者的新仪器。美国边境巡警的任务是在非法偷渡者进入美国边境前截住他们，迫使他们掉头返回，不让他们有机会进入美国提出难民申请。美国边境保护当局强调，解决来自加拿大一侧的非法偷渡者的问题，一方面需要美国边境巡逻队伍及早发现偷渡者，一方面也需要加拿大警方的合作。 加拿大警方虽然不能仅仅因为有人出现在边境附近就将其拘捕，但可以上前询问其出现在边境地区的原因和目的，或者对其在边境地区的行为进行监控。加拿大和美国都有法规要求进入己方边境的人陈述其入境的理由，如果其理由与其持有的签证不相符，则边境控制当局有权吊销其签证或者将其遣送出境。哈尔曼指出，除了难民申请被拒绝的外国人可能会偷渡进入美国外，加拿大对一些国家实行比美国宽松的入境政策也会导致这些国家的公民进入加拿大后偷渡美国的情况。比如加拿大准许墨西哥公民不需要正式签证就可以进入加拿大，进入加拿大后再偷渡美国就相对容易了。 Fly into Canada without a visa and then cros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hen just pay a smuggling route up through the southern border out of Mexico. It's cheaper to get that airline ticket and then come across. 购买从墨西哥到加拿大的廉价单程机票只需$400，而从墨西哥与美国南部的边境偷渡进入美国要付给蛇头$2000的费用。一旦从加拿大偷渡越过美国缅因州边境，上了95号国道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波士顿，从波士顿再到纽约就很容易了。 好，刚才是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就从加拿大边境进入美国的偷渡情况与我们所做的连线。刚才说的是从加拿大的边境进入美国，那再说说反向从美国进入加拿大。事实上，对于特鲁多政府来说，他们的移民难民政策呢，一直饱受国内社会的争论。就在最近，加拿大移民部发布了一个最新的移民配额，计划在未来3年内吸引102万的新移民。然而在加拿大政府宣布这一计划的第二天，联合国难民署就表示希望加拿大呢能够接收更多的来自联合国的国际难民。联合国非洲之角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艾菲就认为，加拿大接受伊斯兰国战乱地区叙利亚的难民力度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认为加拿大应该增加力度接收更多的国际难民。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亚马逊是美国的电商巨头，它是由杰夫·贝索斯1994年创办的，总部呢位于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市。它从线上的书店起家，现在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商企业之一。2017年，它的营收总额高达1778.66亿美元。2018，亚马逊好事连连，股票市值再创历史新高，发布了多款的硬件软件。同时呢，亚马逊的营业额继续大幅的提升，这意味着亚马逊一个总部已经不够用了。而围绕着亚马逊将把第二总部建在哪一个城市呢？美国多个城市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其中悬念重重。那么亚马逊在11月13号发布了声明称，第二总部将分成两个部分，分别设于纽约皇后区长岛市以及弗吉尼亚州艾灵顿的水晶市。这两个城市自然是欣喜若狂，不过他们也得为亚马逊第二总部的建立做好充足的准备。 亚马逊第二总部选址工作堪比一场电视真人秀。去年亚马逊宣布要建设第二总部后，立即收到北美各城市递交的超过230份申请。周二，亚马逊公司宣布将向纽约市、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投资$50亿建设新总部，创造50000多个高薪工作。 This is the large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itiative that has ever been done by the city.Or the state, or the city and the state together. 今年1月，20座候选城市进入决赛，亚马逊对他们进行了实地考察，要求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提供大量数据，比如当地高中生的考试成绩等等。亚马逊和不同城市谈判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北弗吉尼亚州水晶城，亚马逊与一家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讨论后者在水晶城的房地产。 水晶城靠近华盛顿特区，毗邻五角大楼，很多重要的政府部门都选址在这里。而在纽约，亚马逊看中了纽约皇后区的长岛，那里有大量新建的高层建筑，可以俯瞰曼哈顿，备受年轻专业人才的青睐。而对于最终拍板，贝佐斯上周接受采访时表示，最好的决策方法是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让自己沉浸在数据中，但最后追随自己的内心来做出决定。 And I'm here to confirm that New York will be home to one of Amazon's new headquarters and more than 25,000 new high-paying jobs over the coming decade. After more than a year of careful consideration, we decided that together Amazon and Virginia could achieve our goals of establishing a new headquarters with strong tech talent and a stable business-friendly environment. 当然，让这两个城市获得青睐的还有优厚的政策。据外媒报道，亚马逊将从这两个城市获得数十亿美元的税收优惠。不仅如此，为了缓解可能引发的交通拥堵，在和这两个城市签署的协议中，两个城市的总部大楼都计划建设直升机停机坪。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韩国首尔。您吃过韩餐吗？北京是有不少正宗的韩国餐馆的，有没有觉得韩餐其实还是很健康美味的，花样多，分量少，营养呢也是比较全面的。不过近年来西式饮食也是极大的改变了韩国人的饮食结构，营养的摄入。来自韩国保健福祉部的数据显示呢，在韩国5到17岁的男童和青少年中，肥胖的超重比率居然高达25%。青少年时代是小胖子，成年之后成为胖子的机会也不会小。正因为如此呢，韩国首尔政府一直希望能够把绿色健康的饮食观念带给孩子们。他们从多年前便已经开始在首尔的部分中小学校当中来引入了免费的绿色午餐。最近呢，更是承诺从2021年开始，整个的一个免费绿色午餐项目将会从小学一直覆盖到高中生。好，一块儿去了解这项计划。 午餐时间，在首尔市松坡区的一所小学内，孩子们正在学校的餐厅内排队等候领取自己的午餐。为了准备这一顿午饭，学校餐厅的工作人员从一早就开始忙碌，从准备食材再到烹饪，一上午的时间为学校800多名学生精心准备出了午餐。 집에서먹는것보다어때요 맛있어요 학교밥이맛있어요 네 得益于首尔市政府的这项政策，从2010年起，免费绿色午餐项目开始在首尔市实施。从最初的试点，再到全面推广，目前首尔市所有初中小学都在向学生们提供免费绿色午餐。据首尔市残贤小学校长介绍，在食材的使用上，蔬菜类会进行残留农药检测，鱼类等水产品会参照放射类物质检测报告等，以确保安全。到2021年，首尔市政府计划将目前覆盖初中小学的这项免费绿色午餐项目推广到所有的高中，相关的试点也将从2019年开始进行。全面推行后，这项计划预计每年需要投入7000亿元韩币，约合人民币43亿元，分别由首尔市教育主管部门、市政府以及学校所在行政区域政府按5:3:2比例分担支出。除首尔市外，韩国其他地方目前也都在积极推行这一计划。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是周五，又到了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栏目与大家见面的时候了。今天呢，我们将给您介绍在莫斯科著名的阿尔巴特大街上的一家中国书店。很多朋友会去阿尔巴特大街这个俄罗斯著名的购物街上去走一走、逛一逛，那里有很多俄罗斯的特产、旅游纪念品等等。不过呢，这儿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走